今天晚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哈就有强烈的一串字，就是周五的安全感。 安全感， 哎，这对很多听友来说，一听到这首歌就意味着他们期待的星期五的组合和星期五的感觉又回来了。 其实是一种习惯哈，嗯，就是我有的时候周五不能来直播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有一点不习惯。不知道你一个人坐在直播间的时候，会不会有点觉得哎呀，还是有我在的感觉相对更好一点。 嗯，怎么说呢？ 好，不用说下去了。 是要官方的还是要私方的？ 请给一个真实想法嘛。 我觉得你来大家会特别的开心。 你不开心吗？ 我没有什么开心不开心，因为我尊重你的所有的工作的安排。 但是大家开心，你不会因此而更开心吗？ 那肯定啊。 对啊， 因为你来了就让大家开心，然后节目的 KPI 也会飙升。 那你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吗？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我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说如果一旦没有了，我就会觉得失落感很强。 是， 这就是成熟的女人 都这个年纪了， 对，什么事儿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对吧？有没有男左照样是一条好汉。 哎， 啊， 这个是真的，就是每个人呢都应该在朋友围绕的时候能够保持自己最好的状态，但是同时也可以度过自己独处的时光。 嗯，有你呢那是锦上添花，没你呢，嗯，我们这边也照样是 不需要雪中送炭。 应该说星期五的感觉和听音乐和依赖男左女右的感觉是没有变化的哈。 嗯， 但是默默今天确实也是排除万难哈。 那必须啊。 对，在此之前呢也是跟我在微信一直说啊，我有可能哈来不了。其实你知道你的这种品质在恋爱当中是女生非常喜欢的一种品质。 哦， 就是有交代。 嗯， 就不会说让对方在等待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是到底几点钟啊，说下午啊都快到五点钟了还没有来电话，说晚上都已经12点了，到底几点钟算是晚上呢？ 嗯， 但默默他就会在中途哈给你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很好的慰藉啊，然后告诉你我有可能会来不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适时的告诉他没关系啊，身体重要。你想如果白天时光里做了很多的事儿，又还得来晚上，再万一明天早上一起来状态不好怎么办呢？ 其实这样的生活我们也都过了好多年了，所以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 啊。好吧，我希望和默默一样哈，本周非常辛苦的大家都能像这首歌一样感受到男左女右是让你们非常的 good。 怎么样，接收到以后有没有瞬间一下被点燃了？ 我觉得周末就是要听一些这种很开心的歌啊，虽然我周末经常带来一些比较忧伤的歌，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开心的歌。 对， 所以它是个很好的组合。 是，如果你不在直播间的话，我一个人直播的时候那个调性哈还有那个状态就比较的温柔以及沉稳， 所以大家常常会觉得我一个人直播的时候显得不开心。 是我打乱了你的温柔吗？ 没有没有，因为我经常自己温柔。而且今天下午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哈、我也是一个人陪伴大家嘛。 啊， 对， 对， 所以大家已经习惯了。但真的，做下午节目和就是午后和午夜的节目有很强烈的不同感。 嗯， 就是今天也同样有这样的感觉。今天是12月， 是， 这是我和你在2021年的12月、应该说是真的倒数日子当中为数不多的合作了。 哦，今天。对，已经12月了，真的是， 时间过得之快哈。同时，你戴着耳机，是说我刚才声音很大吗？ 不是， 很震你吗？ 不是，不是，还好啦。 对，我和这个直播间，因为我们耳机每个人音量可能不太一样哈。 对， 我经常是声音特别大，然后导致嘉宾们都会，像叶谦就戴一只耳， 哦， 他一直都戴一只耳，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这么多年就养成了。 他可能另外一只耳也没什么用。 叶谦这段日子啊，可真的是挺给自己啊这个加分和涨粉了、因为他是弹吉他嘛， 嗯， 你想象不到他的这个吉他水准之高啊，还有他演唱的那些曲目之老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我觉得第二时段的一个提气啊、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听他的这个弹唱。我也不知道默默，如果说有一天非得让你上一门才艺，就是让你在嘉宾队伍当中卷起来了， 说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才艺， 只有说话。 你像我还好歹读点什么，你要不怎么办？ 我也只能是朗读了。 如明年我们还要增加一个80后的男左， 嗯， 然后他的特长也是唱歌， 对，特别期望他跟叶谦先卷起来，但我觉得没什么，没有叶谦什么事儿了。 没有，叶谦是负责英文部分的唱， 啊、 然后因为 我们那位80后男左英文也非常好啊。 哎，这倒也是， 我们再这么说可能就 公开了， 公开了。 但其实已经很多朋友猜到了， 对， 他们说真的， 你给的暗示够足了。 对，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他才来， 嗯、 我的答案就是得他足够成熟。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节目35岁起步， 而且 never too late， 就是永远不会是最晚的。 还有就是该发生的事情它总会有一个时间点， 嗯， 会让它很强烈的发生，而不是你急于推着它发生。你信奉命运有它每一件事情的时间点吗？ 我觉得它会有它的节奏。 那你说我们的爱情到底什么时候到来？ 嗯。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却愈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开心啊，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呢，除了回忆思念的某些事，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找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让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用心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 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带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来自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哎，是的，因为下一周呢，我你知道我有一个大的活动吗？ 是的。 然后在这个活动上呢，我们就应该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演出了。 天哪，我刚才说我们的爱情是因为这首歌马上就要响起了嘛，那这首歌不是说后来的我们嘛，所以刚才有些朋友听到这个我说我们特别惊讶，然后在聊天室啊，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里就炸了，就说啊你和默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和默默的友谊哈已经有十多年了， 嗯， 就搭档在这里也十多年了。 是， 你说这件事情你说有什么隐藏的必要呢？就是实实在在的好朋友哈，我当然也祝福默默能够遇到他的爱情，默默也会祝福我，对吧？不管我们年龄多大，我觉得对爱的这种美好的追求和信念是不死的，对吧？ 你加油， 你也加油哟。对这件事情呢，我个人是希望它是非常自然的到来的哈，嗯，因为到了某一个年纪，你不再像年轻的时候，你总觉得机会大把大把的，对吧？就是你认识的人呢，啊，包括你的状态， 嗯， 都不一样， 嗯， 到了一个年龄段之后呢，你开始发现真的是默默等待了， 嗯， 就你不再是一定要这个很啊，这个怎么说呢，用力的去追求。 你今天到底想表达什么？ 表达的就是如果2022年啊，男左女右有了不同的男左，那听众朋友们更希望你觉得我们节目中还缺少什么样的男左？ 其实呢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什么也不缺了， 啊， 但是呢 丰衣足食， 丰衣足食，但是我觉得来一个人呢，不是因为你缺他才来，而是因为大家真的心灵契合他才来，这样的感觉才是最好的吧。 因为我还要去找嘛， 嗯， 就像大家都希望这档节目它的第15年，甚至 你说的好像没找到一样。 其实挺难找的，我觉得并不是说来一个人就能够真的可以在这里他喜欢电台的。 对对对，我们来过很多人，但最后都没让我们留下。 后来我发现啊，双鱼可以， 哎，真的 就这么多年啊，其他的可能都好像是过客吧。 这是第三个线索吗？ 怎么 说呢？80后，然后呢英文很好，然后呢双鱼男， 嗯，对，这几个气质应该都吻合了，他应该也参加你们的这个活动对吗？ 嗯， 我像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透露光看见他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要是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很想唯一的甜，染了过滤了你和我沦落的赞美， 些犹豫，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等伞压走，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不好意思等等你就会回来，印象中的爱情好像停不住那时间，为什么 的一首歌， 真的是 来自2002年《半岛铁盒》。 我觉得就是他有两件事情是特别值得大家期待的啊。第一个肯定是什么时候到底有新专辑，是吧？ 对， 他经常在各种场合能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刚刚这件事情还上了一个热搜。 是。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舞台演出，因为他真的对舞台是非常非常看重和尊重的一位歌手，所以呢，其实在他这个最近的这段时间啊，其实比较少的有舞台演出的这样的一个露出，所以下周六的这个演出我真的好期 待。是，而且周杰伦的歌曲呢，在19年以后哈，好多人就说他特别擅长写以后会更流行的歌。 真的是， 你想想你现在听这首《半岛铁盒》，它是周杰伦自己作词作曲的。 对， 我对他的深刻印象是来自于我刚出道的时候，有这样的一首歌，然后我那个时候做晚间，是录播的很深夜很深夜的一档节目，奇缘加油站，它是网络奇缘，那个时候刚刚就是网络大家有贴吧嘛，或者是什么那个论坛呢、啊、就很盛行的时候， 是， 然后我就当时做一档节目叫奇缘加油站、我特别喜欢放这首歌，因为我喜欢它这个半岛铁盒，就是场景感， 对， 推开门啊，有半岛铁盒嘛， 他的歌真的特别有场景感，你看就是前年他出的新歌叫做 Mojito、是吧，一听这个歌名马上就有这个场景感，现在大家都能跟着那个节奏哼出来，然后去年的新歌叫做说好不哭， 哎呀， 里边还有五月天阿信的 feat， 所以真的是他的歌每次说出来以后，你都会觉得他不只是在为当下的流行度，而是为了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 对，然后热搜上就说周杰伦明天的要出的专辑叫明年就出，他的任务是明天就开始。当然我觉得其实对于有才华的歌者来说，他并不是急于我这段时间就要囤歌，然后我拼命的、可能灵感这种东西他是要遇到了， 是， 或者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其实我们无形中也在希望从他的新专辑当中能够听到更好的东西，但其实我们自身也知道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瓶颈，或者说你希望在某个阶段想写的东西， 是， 但是这个东西它跟市场和曾经爱过的歌迷来说，他们之间究竟还有没有契合，这个可能也是在考量的部分，但说实话哈，对于很多人来说，周杰伦他是一个青春的活化石，就是一个符号，就他可能专辑也许再出没有什么突破，但我们就爱那个调调，就像刚才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看聊天室里面有多少人，他们想到了太多那个时候爱听周杰伦歌曲的同学， 是， 不忘初心，他说回忆啊，想起了高中手插兜戴耳机腰上别着 CD 在操场上溜达，就是半岛铁盒， 是， 自酒梦归人说那是我一个小学同学最喜欢的歌，他借了一下里面就有了，这个真的你不能说有些东西我们就完全忘掉了、是因为他不过是没有来敲门，他一敲门我们就开门了，就回忆的大门就打开了。好了，时间已经到了上半时段的尾声了，这里是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为您直播的男左女右，晚上9点到11点，星期五你遇到的男左是陈默， 哎，是啊， 是陈默，也是一个双鱼啊、也是一个80后，年纪也不小了， 但是力争看不太出来， 是，尤其是图片哈，一会儿你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里啊po一张你的照片，我现在哈不太适合po照片，因为确实变了。 这其实就是喜欢听啊，I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 for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普契尼笔下最逗趣的人物群像，一场幽默讽刺的遗产闹剧。12月3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新制作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将爆笑上演，指挥家吕嘉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刘松虎及张文庆、薛浩寅等优秀青年歌唱家，共同传递歌剧大师的不朽魅力。 荣耀换新，共襄未来。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众多新品牌入驻，大牌美妆一线品牌陆续开业中。全新的体验，舒适的环境与炫酷科技、沉浸艺术完美结合，快来解锁你的逛街新感受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3日星期五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嘿，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听好音乐，听好的广播节目也是一种养生。 是的，这种养生呢，其实是陶冶情操加上养这个心智和这个凝神哈、啊。因为好的音乐其实真的是能够让你聚精会神，能够忘掉一些当下的烦恼和忧虑的。 是，哪怕是说一首歌曾经有过一些伤感的记忆哈、啊嗯，但是多年之后你再听到它，你往往是跟自身像做了一个总结一样， 对，而且是和过去去和解了。 嗯，这个很重要，包括我们在这14年的时光里、嗯、与我们自身而言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是， 从80斤到90斤到100斤 又说起自己的 体，你感受着自己的变化，同时你真的发现了心宽体盘这件事情。 嗯， 要不我们怎么说《红楼梦》里面林黛玉有时候就显得多愁善感哈， 我觉得这是你的这个状况，因为我这些年吧，我是比较容易胖也比较容易瘦的人，所以其实我一直是， 那你再瘦也没有瘦过像我那样80多斤吗？ 不，你那个太瘦了，因为我的身高毕竟在这摆着，而且我骨架相对大一些嘛，所以就是你知道这个体重是不能让它形成一个趋势的， 对， 它一旦成为一个趋势， 就要控制，对， 很难再控制。 所以我现在呢，很多人觉得你好像有点凡尔赛，但我是真的感觉到，当你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成一个上升趋势的时候，你就要控制。 嗯， 所以经过一个星期的控制，我现在已经到101了。 天， 就是我不是说这件事情特别的鼓励每个人去做。但我觉得如果对自身有一点点小小的要求哈、 uh-huh. 比如说明年我们7月份还要见面， 嗯， 你说一见面啊，大家之前看到的照片和我们之间发现这个照片的骗的度太大了那我们自身也会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哈， 嗯， 所以去掉滤镜之后，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的话，希望彼此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哈。 希望是吧。 对，为此呢我们可以定下一个明年夏天之约，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这个八个月的时间， 嗯， 大家去好好的调整一下。 是， 对，八个月其实都来得及， 能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对，包括遇到一个人啊，包括你人生开启一个新的旅程。 哎，你最近总谈这件事情， 因为辞旧迎新嘛。 好啊， 就到了一个节点， 哦、 对吧？马上你们单位没有写总结吗？我都已经写完个人总结了， 我们都交了好长时间了、 啊对啊，就发现怎么每年。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是老师给我们写哈，哎，你的这个年度 评语， 评语，然后现在是你要对你自己这一年做过些什么， 嗯， 很有趣也很奇妙。 看马路上的雨伞下时，你们爸在讲着谁回谁的家，甜蜜吗？看网路上的留言下时，别人爸又写了谁和谁的傻，删掉吗？爱真复杂。甚至有些狡猾，记忆并不放假，心还痛吗？看手机上的照片下时，我们大家想着谁爱谁的话，留着吗？看墙壁上的影子下时，情人吧又凉了，谁送谁的花，花开吗？喜欢爱吗？或是已经没差，是不是应该放下走吧？请忘了爱好吗？爱情是相信的童话，别思念它好吗？我听过太多无聊问答，谁的话留着吗？看墙壁上的影子下是情人吧又凉了，谁送谁的花，花开吗？喜欢爱吗？或是已经没差，是不是应该放下走吧？请忘了爱好吗？爱情是伤心的童话，思念他好吗？我听过太多无聊问答，大雨落下刷掉梦和泪光，我终于明白爱情没有真假，别输给爱好吗？爱情是伤心的 夏。 哎，好久没有听到胡夏的歌声了， 但他的声音辨识度非常高， 是 就是那种吟唱的感觉，就是非常让大家能够走进他的故事里。 对，而且很温暖， 叫伤心童话。 对，即便伤心童话，但是他的那个声线带着一种，我觉得还是少年感很强， 疗愈感。 对，少年感和疗愈感，你就觉得那是一个青春的小创伤， 是 皮外伤 都会好的， 不足以啊跟以后漫长人生再遇到的其他皮外伤比起来应该是最好最快容易 是 好的啊，就是这样。哎呀，真的有时候想一想哈，这一年就这么过完了。这两天经常会看到一些啊总结啊，包括话题啊， 是 就聊你这一年你的最大的成就感、等等等等。我后来发现，其实，在从2020开始，疫情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个常态以后，其实我们已经不敢说什么成就感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能够健健康康的，对吧？ 是 能把预期的一些事情完成就已经很好了。 哎，大家都把这个期望值调低了。 对，就是我猛地想，哎，你说2021年我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我真的觉得，就是他说你做成了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我突然发现我没有特别大的，就是了不得的、值得一提、一纪念的事情了。你要说2017年我们还搞了个聚会哈，后来的后来也都是就是如常的每天每天。也顶多是今年又给自己有一个新的节目啊，除此之外就还是比较平淡的。 这也是一些变化吧？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一年之内开了一档新节目，其实这还是一个挺大的变化的。 当然，这还属于麦麦哈拉着我，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身边需要一些可能更积极的， 对 对人生更有这种冲劲儿的人哈， 有牵引感的朋友， 对他拽了你一下，然后你就跟他一起奔跑了， 没错， 对，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比如说跑步啊，你一个人就觉得好像跑下来有点难度，但是有人陪着你跑完最后一段呢、哎，你发现冲刺起来也有力量了，我们的节目可能也是这样，在这一年当中扮演的就是，虽然我们无法去远方。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像2019年那样的丰富，但音乐的世界可能还是为我们呈现了一些丰富吧。 好不容易走你走过的楼梯，玩你玩过的游戏，做你没做完的事，这条路我也觉得好熟悉，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你住过这里。如果思念能随时间累积，创造另一个天地，风景一定好美丽。我的回忆在哪里？让你带我去忘记，直到我忘了爱上过你，我才拿出来温习。你的回忆在哪里？让我为你好好搜集，那已经成为我唯一活下去的动力。有点可惜，回到了你的过去，找不到我的影子，闻不到你的呼吸，这些人有种暧昧的痕迹，和你有过什么关系，你认不认识？如果思念能随时间累积，创造另一个天地，风景一定好美丽。我的回忆在哪里？让你带我去忘记，直到我忘了爱上过你，我才拿出来温习。你的回忆在哪里？让我为你好好搜集，那已经成为我唯一活下去的动力。过去比现在还要拥挤，我在这里，你在哪里，没关系。我的回忆在哪里？让你带我去忘记，直到我忘了爱 起，你的回忆在哪里？让我为你好好搜集，那已经成为我唯一活下去的动力。 之风景啊，也是很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其实这段时间真的可能到了年底哈，都会有这种回忆杀的感觉。包括今天可能有很多朋友也看了自己的这个在某购物网站上的一些回忆杀哈。 嗯，是。 他每个人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大数据嘛哈，每个人涉足的方面都不太一样。我今天呢是被有一张图给就是自己内心里震荡了。 嗯， 就是他讲到了我在2019年。买了一张，就是我出国嘛，买了一张流量卡。 哦， 然后他就说到了，就那一年陪你旅行的人，现在还在你的生活中吗？我就想太扎心了。2019年嘛，因为出国去日本，那还真的是我最后一次出境游了。 哦， 你最后一次出境去哪？ 也是东京。 真的？ 对。 啊，那我们是一样哎。 我是2020年的新年。 哦，那你比我晚，我是2019年。2019年的一月份， 对，其实就是在我是在疫情开始前大概没多久的时间， 就是转那时候还不知道会就是很严重， 对，而且特别巧，就是我每年春节的时候还是会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 啊， 但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 时间 来继续， 但是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破天荒的春节没有安排任何行程，而且因为我的行程一般都提前2-3个月就定下来了、 嗯， 对，但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道，当时还想过说要不要临时决定，结果没想到有了疫情。 所以以前我们常说的话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你就要抓紧时间做啊，不要总觉得还有很多以后的以后。 是， 可能曾经觉得这话，哎呀，有那么严重吗？真的是一场疫情哈，改变了太多的事情， 嗯， 然后也现在有一些话题说，如果疫情一旦真的全部都结束了之后，你最想做什么事情？发现很多朋友也是旅行， 肯定的。 哎，你说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 我相信应该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要看看这个世界的梦想。 嗯，对，我现在也是一样，就是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坐坐火车。 啊， 对，大家还是应该哈，在这个冬季呢要注意好这个，首先打好疫苗，然后注意好防范， 嗯， 我们还是应该就是以更加的就是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事情。对，然后只有我们共同的努力才会让它可以在一个相对哈控制越来越好的范围内， 嗯， 最终达到彻底消失， 一定会的，只是那 一天真的，对，我也相信 需要我们太多人一起的努力了。 对，即便是等待哈，但是我们也充满希望的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是的。 哎呀，这首歌一听就是又很苦的一首歌了。 每晚的梦都会重复，重复一段路，我们曾走得好辛苦，你感谢我付出，更感谢我说他更需要照顾。听说你比从前幸福，或者有满足，还能有怎样的企图？当初你迷了路，选择我的脚步，是不是有些唐突？喧闹的人群中，陌生的面孔匆匆掠过，感觉每张脸都是你的轮廓。黎明破晓后，多想再一次亲吻你刘海遮住的额头，安慰我。我走以后，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还是朋友，如何去做？你曾经说我走以后，希望还有联络，能够聆听彼此的 觉每张脸都是你的轮廓。黎明破晓后，我想再一次亲吻你刘海遮住的额头，安慰我。我走以后，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想起我，那所谓的以后还是朋友，如何去做？你曾经说我走以后，希望还有联络，能够聆听彼此的苦乐。说实在的，我已不能理智对待。 张靓颖， 哎，是 你走以后， 我走以后， 我 哎，是你走还是我走、啊？ 你走以后吧， 我走以后， 我走以后。哎，这首歌也是很伤感的哈。以前在我们节目中也，我也曾经和大家分享过。 是， 嗯，真的这几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哈。我们的生活里也有一些，因为啊、大家开始发现一些自身的调整之后，有的变化。刚才我看到一位听友哈，他根据我们说的这个旅行，这位229天涯 Lucas， 他是2月29号出生的双鱼。他说我是一个人去了澳门啊、我是一个可以自己旅行的人，很多人很难想象，因为他可能是个女孩子，但是我觉得还好啊，不是什么难事儿啊，做好攻略就行了，难道是因为这样我才一直单身的吗？这个是关键。那你觉得这个问题该怎么认，就是去理解他呢？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理解的，不是因为你自己旅行你单身，是因为你单身而所以你自己去旅行，这个因果关系是反着的。 但是女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看其他人都小鸟依人，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人帮她去做，我是不是因为方方面面都可以自己做好了，然后就没有人来心疼我，或者说愿意和我一起做了？ 我觉得当然不是这样吧。 我其实理解一下她的这个感觉，首先是这样的人没有出现在你身边，你会觉得没有必要向别人示弱，就是如果你在不喜欢的男人面前，你稍微哎我这个提不动，他就会来帮你提，那你不会更反感吗？ 是啊， 是啊，所以可能这种情况下我能理解，我也应该是这样的人，就即便是这个东西很重，但是我不希望他来帮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就是努着努呢也好把他给抬起来。这可能很多女生，当然我觉得他说是不是单身的原因，我觉得是有一点的，就你过于把自己的生活自己来承担了。 但是我其实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那这是要让大家都退到一个就是说自己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或者不能独立的生活吗？其实我觉得人要比较独立才能够欣赏更独立的灵魂。 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绝对的因果关系哈。但是如果你觉得他只是我很顺其自然的生活的一种方面，那就很正常了，你也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了。但你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意味着 你在思考他， 对，你有点累了，你觉得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一个人去旅行，拿自拍杆去拍照片，我其实喜欢在国内啊，可能会和我的朋友啊就到一个地方约好，但如果说出境游啊，或者说出国，我还是喜欢两个人，因为女生的安全系数要更高一点，或者是上洗手间有个人帮你拿东西啊， 这都是些什么理由、 这个、哎，那比如说什么包啊还有行李啊，你要一个人的话就很多嘛。 那你说我们这些一个人经常拎起包来就出差的人， 那你们可能就是一个双肩背吗？ 不，也有旅行箱啊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你总要学会在各种场景下，在没有、 哎、这就是男女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不是男女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总要学会在不同场景下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能力。你可以在有朋友的时候彼此搭把手，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你出行的前提。 嗯，这个我出国是做不到的，就我一定要有一个伴儿。就是这样的话，首先语言上两个人互相能照应一下，可能你各方面都完全完善了。另外就是我说的拍照，就是有好多风景啊，你希望照得更好的时候还是有一个人来给你照更好吗？ 对，所以我觉得人找到能一起出去玩的朋友是特别重要的。 特别重要的。 但是当你朋友没有时间跟你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有自己拎包走的能力。 对，很多人他觉得找另一半现在很大的原因就是可以一起出去旅行啊，可以分享生命中更多美好的东西，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像过去啊，找一个人像女性啊，她是什么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有保障啊，或者改善自己的生命质量，我觉得这个都已经不存在了。 嗯， 就很多人对爱的理解、对婚姻的理解、对另一半的理解是两个人真的是旗鼓相当，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旦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念之后，可能你的那种内心吸引别人的东西就开始变化了。 嗯， 既然你带来一首那么伤感的歌曲，我也来一首，其实有点伤感，但是它的表达方式里也带着一点希望吧。 嗯， 逝去的歌。 看过云和烟，看大地温暖的浮现，你呼吸已改变，停止预谋但流年。你一语你一言是我最眷恋，若你能听见岁月的拨弦，依然能感觉你从未消失过，一直在我身边，像一阵春风吹过我的侧脸，像一场细雨落在我的鞋尖，不被察觉，每天无声无息你的出现，像秋日大街那纷飞的落叶，像漫漫长夜某盏灯天，轻柔在眼中缱绻，银河另一边借月光凝视你容颜，别回忆别伤悲别为我留眠，若你能看见满天的星月，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来来来。 是你笔下最逗趣的人物群像，一场幽默讽刺的遗产闹剧。12月3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新制作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将爆笑上演，指挥家吕嘉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刘松虎及张文沁、薛浩寅等优秀青年歌唱家，共同传递歌剧大师的不朽魅力。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点01分4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3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嘿、hey,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非常不容易哈，陈默光临星期五的直播间，掌声。这里要说一声，下周他就不来了。 哎，是的，下周有很重要的工作。 嗯，大家一定要这个。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你在从事和音乐相关的工作、 哎、是的，然后下周这个工作也是跟音乐相关的工作。 对，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里几乎都会和你的工作发生一些密切关联， 还真的是。 尤其我啊，我经常是，我还真的是因为你在那里，我基本上不用任何其他的媒体去音乐平台， 嗯， 就全都用你的音乐平台了。 那太好了。 我今天还在咨询哈，我说我这个这么厉害的会员为什么每下一首歌还要交钱，然后默默给我解释了一下，我也欣然接受。你知道以前就是我们做广播的时候来做一期节目要带好多好多 CD 的，因为每一首歌嘛我们都会自己购买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然后就很重。现在呢可能也是因为为了让这个曲目更丰富嘛，然后我就会把一些歌下载下来嘛， 嗯， 所以有些呢就没有从家里带来，就直接从电脑上把它找下来， 是， 于是造成了一期节目其实要花很多钱。 但这也是我们对正版音乐的尊重和对这些创作者的支持。 对，包括上周我和叶谦也说 Adele 的新专辑我们都花钱买了。 哦，那太好了、就希望大家都能一起支持好音乐。 是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东西是，我觉得是真的，这个钱是值得的。 阿娇这张专辑真的太好听了， 巨好听、啊、 里边有很多音乐的作品真的是经典。 对， 就像这首经典作品一样。 对，我们常常就聊一个很开心的话题的时候，你说音乐它的这种冲击力强不强， 嗯， 就是你当一听到这种，哎，不过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是啊，我们都很喜欢。 燕姿今天也发新专辑了， 值得一听。 对，而这首歌据说当时燕姿也说她在录音棚里开始很难录，但后来呢就唱得非常好，眼泪成诗。 嗯， 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 这不是燕姿， 这不是啊。 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去。 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借不到的三寸余光。 三寸天堂， 我刚才给听错了哈， 因为和燕姿的有一首歌确实《 眼泪城市》真的很像哈，也是当年，这是2012年的歌嘛，而且是当时刘诗诗和吴奇隆的那一部很经典的《步步惊心》的片尾曲， 是的， 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2012年， 哎，记忆是可以穿越的， 我还记得2012年那一年 还有另一部剧。 啊，对呀，就是你推荐我看的那一部嘛。我想说的是，我记得当时你正好去旅行嘛，然后你也推荐我去，我在那一年的旅行中听那首歌嘛。哎呀，这时光啊，一下子走过了9年。那个时候你有想过会做这个节目做这么久吗？ 真的没想过哎。 那 其实我没有想过放弃，但是也没有想过要坚持这么久。 就是你是觉得这个节目，然后它不知不觉的没了，然后你也就不知不觉的不做了？ 不，我觉得人生中有很多种可能性，尤其这是它对你来说是一份这个事业和工作，对我来说呢是我的课余生活，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课余生活一定要坚持多久，或者一定得坚持多久，或者叫一定能坚持多久。 我觉得我都没有想过，反而我觉得有些时候你没有给自己的这个想法加上一个承诺或者界限的话，他可能走得会更久一点。 嗯，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平常心吧。嗯、 对，静水深流吧。 或者说在感情世界当中，如果你也拿出这种，我觉得是很有自信感的一种状态，嗯、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界定，就你不怕被选择， 是， 然后也不怕选择之后的任何结果， 是。 就比如说我现在说默默，你下周不用来了，或者以后永远都不用来了。 你不是没跟我说过这个话、啊？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我要很努力的再争取一下，没有，就是事情就这样就这样了。 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美好的事情不应该是争取来的，美好的事情应该是它缘分到了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就是接受所有的结局。 嗯，我觉得是接受整个过程当中快乐的部分，而不是去接受一个所谓的结局。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或者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应该都是一个过程很快乐，所以结局无所谓的事情。 嗯，就像以前我们也有过好多好多难阻哈，然后慢慢的有的朋友呢就渐渐的从我们的节目的视线中消失了、 嗯、 大家也没有会去问为什么， 是， 然后其实那些朋友他还都是我的朋友嘛， 嗯， 然后也有一些会说啊好想念节目啊，我说啊也好想念你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没有然后。 其实有些东西呢，我是觉得它可能分一个气场，就是适合或者更好的适合，应该说你们的适应能力更强。 哎，你带了这首歌， 难道我不可以带吗？ 好好好好，把周深让给你，把周深让给你。 因为这首歌是大家我们俩都很喜欢的有长进的那部《昨日清空》里， 对， 然后 周 深 演唱的《来不及勇敢》，然后这里要预告一下，周深在下周的这个演出当中啊 也会出现， 不光会出现，他还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 跳舞啊。 时光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也从我生活里长，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那是最美的时光，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让你一个人孤单，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让你很成遗憾，与我从此无关。遗憾是片青春的书签，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 学会勇敢，跟着 长大以后，他们说你将给我告别，你会沉默，仿佛我从未如此热烈。说成年后要背着壳，代表不再轻易快乐。请看着我，你还有我，等在十八岁的夏天。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一定带你前往，撞碎世界上所有南墙，去成为你的光芒，也作证你的悲伤。愿你喜欢我每一个选择，我会一再犯错，请原谅我。能否追得回他，别告诉我。难走吗，这个我从未退后。这开口放学的日落，大雪与灯火，最好的朋友去了哪，你可有联络。养活的像一把火，后来我躲到没有，我怕你走得太远了，所以停止灯笼。这一点光你看见吗，那少年彻夜赶路递到你手中， 交给下个我。 特别适合放在一起， 都是两个唱商极高的歌手， 真的， 周深还有尤长靖， 哎，真的，他们的歌声联系在一起也是非常好听的。 对，一位是我国歌手哈，周深，另外一位呢是马来西亚的歌手尤长靖啊，他的名字真的让人每次说起来就觉得很在夸他，哎，又有长靖了，但他的作品真的非常的好。不是很多哈，但是可以去反复的听， 是， 就每一次都觉得听他唱歌很流畅，整个人身心都得到了一种放松，那种放松里又带着特别多的纯真。 其实我觉得好的歌手就是这样的，好的歌手唱歌不是那种单纯的声嘶力竭， 对， 但是会 声嘶力竭方面我们很了解的，像我们这种歌渣非常容易知道， 非常擅长这个， 对，这是我们的手拿把钻，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行云流水， 对，很轻松的就可以唱得很高， 而且就是你在 KTV 当中拿麦克，然后你那种释放和你在录音棚里是不一样的， 没有特别性，虽然咱们也是进过录音棚的人， 我们当时录的有多艰难， 太艰难了，真的是恨不得一个字 一个 字的， 一个字一个字的修，以至于就是2017年到现在4年多，我没有再放过我们的十年， 那歌还没销毁吗？ 没有销毁，哎，不过我偶然间看到了，就是也不是偶然吧，是很故意的哈，就翻看 我们十年前我们十周年的那个 MV。 嗯哼， 你知道我当时看的原因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咱们当时的 MV 导演 啊， 他现在越来越优秀了。 是啊，他那个时候就很优秀。 对，但是没有现在，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加朋友圈嘛。 就是慢慢的这四年当中，我开始发现他拍了那么多的顶流哈、拍了那么多好看的照片，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哈。 是 说如果明年我们还可以请他拍 MV 当该多好啊，但是抱歉的是我们不配。就我们那个歌喉啊，以及我们没有必要再拍了，对吧？ 我们拍视频可以，但是不要是个 MV 吧。 MV 真的， 我们何必拿这个鸡蛋碰石头呢？ 对，简直了。但是我现在再去看我们那个 MV 呢，依然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就是很真诚。 对，只能占据舒服两个字。还有就是彼此之间，大家因为喜欢这档节目而想去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还有你们通过已经走过的十年来唱十年， 是 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投入感吧。 其实大家都不是来听歌的，听歌为什么要听这一首版本？ 对，歌坛已经有太多会唱歌的人了， 而且有很多好听的十年的这个翻唱。 嗯，就包括你像你们做一些音乐盛典啊活动啊，你们都能感觉到，就是歌手本身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也有羡慕的人，对吧？ 当然， 就是说为什么他能把歌唱成这样。自信是一回事儿，但是承认别人优秀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嗯， 就是我们再自信，我们也得知道山外有山，对吧？唱得好的人是比比皆是的，但是呢也是各歌入各耳吧。 嗯，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对他说100分。 是， 下面这位歌手应该很多人都会认为是他们很热爱的歌手之一，陈奕迅，《无条件》。 时与期盼有落差，请不必惊怕，我仍然会冷静聆听，仍然紧守于身边，与你进退也共鸣。时日会蔓延再蔓延，某些不可改变的改变，如一些不要发现的发现，就这么放大了缺点。来让我问，谁可决定那些东西叫作完美之线？我只懂得爱你在每天。潮流爱新鲜，当旁人爱标签，幸得伴着你我是窝心的自然。当闲言再沾酸，给他妒忌多点，因世上的挚爱是不计较。清楚看见，你难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笑，何妨与你又重温？仍然我说我庆幸，你永远胜过别人。期待你没完爱没完，放开不必打算的打算，做一些可以约定的约定，就抱紧以后每一天。其实你定然都发现，我有很多未达完美事情，我只懂得再努力每天。当潮流爱新鲜，当旁人爱标签，幸得伴着你我是窝心的。世上 2015年的一首歌了，来自陈奕迅的《无条件》。 嗯，好听。 对，陈奕迅的歌曲，他的那种啊、特别深情啊，加上他讲故事一样的那种唱歌的方式哈， 是 他的情歌的魅力所在。还有就是那种氛围感， 对， 拿捏的特别好， 作品特别让人有画面感。 对，而且我看这首歌的介绍里讲，他其实最初的时候，他是写给他的宠物的。 哦， 就是这种无条件，就是你对宠物的爱。 对，那倒真的是， 对吧？包括你也养小狗狗。 对，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哎，我一直都挺纳闷的，你有时间去遛你家狗吗？ 啊、当然，这个是必须的责任、啊。 就不管多忙， 那肯定、啊、 晚上回到家都要去。 当然。 哦，那还真的挺厉害的。这个是我一直以来哈，就是不太自己做不到，然后同时我还很害怕小猫猫小狗狗。 哦， 就是我可以欣赏喜欢，但是不能靠近 啊、可以是别人家的 对，可能有好多朋友大概有那种就是对毛毛的东西很敏感 啊、 就会立刻生成一种反应啊，就尖叫状啊，所以就没有办法。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默默刚才说的一点是很重要，就是你要有责任啊、既然你准备去养它，和它过一段人生很漫长的路，那就一定要精心的去照料它， 是 像家人一样哈。那这种无条件呢，其实也能够折射出许多我们真的是因为爱所以才会无条件的。 对，这也是你自己要对得起自己曾经的选择嘛。 对，哎，为什么在冬天有了雨声？哎，这时间也只有1分33秒 哦。那我们先听听这首歌的前奏，然后下一时段再把它放完。 嗯，好吧，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喽。 为何夏夜晚风吹，如梦逝去不可追？那曾在路途中丢的盔，被时间慢慢磨成灰。为何夕阳的余晖，总在离别时才美？为你付之一炬的热泪，也曾是我怀揣的宝贝。冰山坠入碎河，孤星奔赴烟火，我留下无憾，偷吃他颤抖的壳。要么你来拥抱我，要么开枪处决我，爱或死亡会像风一样窥视我，或将我推入漩涡，解救我，在天亮前带走我。往日热烈的光辉，就像花一笑百媚。后来为生活起的堡垒，越是灿烂越是苦。 FM974就是喜欢听啊。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年一个 拥 抱。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了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 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31，三十一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3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嘿、hey,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陈默上周来了，这周来了，下周不来了。 也真没想到，就这么快都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 对，珍惜此刻哈，这是12月第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也是大家在这个2021年最后剩下的一个月了哈。 是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设定什么主题，大家都很辛苦了。哎、也许我们就是在听音乐，就像品尝一道道菜一样，对吧？一般朋友聚会点了一桌菜上来以后，哎，这个好挺好吃的，也许我们就是在音乐里啊聊着天啊、谈着音乐，可能有的歌是你听过的，有的是你没有听过的，其实我都要谢谢还在听广播的人们， 是 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广播的人都非常非常由衷的想谢谢的你们， 这是肯定的。因为广播现在肯定不是一个大家经常收听的形式了，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还愿意花时间在广播上，就说明他也许真的和你是有缘分的。 对，不管你是在北京啊，透过广播，真的是 radio 啊，家里面的收音机啊，车上的收音机在收听，还是透过互联网，透过我们的 APP 的听听 FM， 是 那找到男左女右，然后一直以来跟着我们在一起，都会让我觉得，其实你在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了一个年轻时代啊，真的是年轻时代的一个纯真的印记。我觉得广播现在扮演的角色应该就是这种纯真的印记了，或者说就是像半导体盒一样， 是 我们老说这个细匣子啊，对吧？广播扮演的就是这种半导体盒。我多么希望当你听到男左女右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点点像找到了，像听周杰伦的歌，一下子某一段学生时代的回忆就回来了， 是 这种感觉是很难得啊， 是， 同时也是我们期望的，因为这种陪伴，这种音乐里彼此传达的东西里，其实如果真的能够渗透到你的生命里，那一定就是在你的某一段时光里和你之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这个节奏如此之快，但是一下子 它很安静的一首歌，其实是、 躁动之后的平静。 如果说我的声音都记得，念你名字是忐忑，喜悦和苦涩。如果你是一曲恋歌，那我是歌窗斜阳一抹，从晨曦到日落，你是天空飞过的星河，我是落款的笔墨。 个转身恍如初见，思念是春蚕，一口一口吃掉时间。春风秋雨落笔成烟，杏花一朵山也烂漫，落叶的缠绵封了甘愿，心的花园荒芜一片，老树的温暖。 雪花飘下，匆匆融化了，夏秋起伏慢慢一平了，叫我专注的看着天在亮着。也许态度太快转变了，也许太少真的忘不了，在这一刻都属于你的一个。总是一次一次一次生着，就让我们一呼一吸好好感谢，分一秒活着。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为狂风正吹着，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你要哭了，为我的美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火花闪过，日子灰暗了，雷声响过，世界沉默了，叫你惊讶的听着心在跳着。是否所有渴望都值得？是否还有别的舍不得？在这一刻，属于我的一刻。 先好好感受一分一秒活着。日要晴了，为谁陪谁忙着，夜要阳了，为谁跟谁问着，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这一刻喜怒哀乐乐不到每一刻，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笑了，为你的眼眯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眉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 郁可唯，超级会唱歌的他哈， 他也将会在下周。 哎，我们之间没有商量过，哎，我们也不需要，就是他们已经足够被更多人知道和喜欢了， 确实， 而且确实是用作品说话的哈。记得这14年当中，我们也放了很多他的作品，然后他现在因为参加一个电视的音乐节目嘛， 是， 然后开始翻唱一些过去的歌曲 哦， 然后大家会在他翻唱的过程中发现这是一个宝藏 歌手。宝藏歌手真的是， 要不怎么说老歌他会有一种，我觉得是那种就是彼此之间，如果就像你介绍一个朋友给我，哎，如果是你介绍的，哎，我就会立马呢对他哎不一样， 就是有我的信任背书在。 对，所以这个老歌也是这样，就是当他敢唱这首老歌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个人他是首先对这首歌是很有一个欣赏，或者对歌手的欣赏，他是有自己的音乐的一个底蕴在里面去 的，哎，真 的 是这样， 对吧？ 嗯， 你看他翻唱的歌曲的选择都是很好的， 对， 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歌坛哈，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内卷起来， 一定会的。 对，而且也。希望哈，真的现在的年轻歌手们有更多的，我觉得能够安静下来，那种安静不是说作品一定是慢的，而是他对音乐的真诚， 是 他是一个不着急的，对吧，由一个潜下心来诚心诚意的做作品的那种状态。 嗯，确实，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之下，其实人做一件事情都会很开心，也会非常有成效的。 就像我们这个说浪潮 Listen to One 里面讲到了，就是要能够回归听音乐的初心，对吧，你不再是很浮躁的去听一些东西，或者是随大溜的去选择，更多的是你能够静下心来，让音乐成为你的朋友。 确实是这样。 刚刚两首歌哈，大家都能听出来演唱者，你的那一首毫无疑问哈，当清风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就每当听到苏打绿，我都一下子会回到我当年做帮帮带你听天下的时候，就是那是一段点歌节目，因为 那可真是好多年前 了。最早我们放小情歌的时候，很多朋友不接受的 哦， 他们会觉得这个男生的声音怎么那么怪啊？ 哦，那个时候大家还不适应， 对，就不太适应他的声音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档节目它本身就有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声音嘛，叫邦邦，不都是星球的邦邦，所以当加上邦邦加上清风，大家都觉得这个声音怎么都那么奇奇怪怪呢。哎，所以在那个午后呢也很有趣，但可能更多喜欢他的朋友是从第一耳就定下来，这是一支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声音啊， 是 一个了不起的乐队， 绝对是。 听歌的时间还有13分钟，所以也显得弥足珍贵。这首歌是来自默默带来的， 哎，来自汪苏泷的《忽而今夏》。 还有些忘不掉的，你说那就记得吧，不放下，也许是最好的放下。曾经给过的牵挂，你说还依然牵挂，只不过已不需要回答。来回争吵过多少啊，反复试探了多久了，你说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 有些缘分是注定的，怎么努力也没办法，小树发过芽也未必能开花。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还有些忘不掉的，你说那就记得吧，不放下也许是最好的方向。曾经给我的牵挂，你说还依然牵挂，只不过已不需要回答。来回争吵过多少啊，反复试探了多久了，你说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有些缘分是注定的，怎么努力也没办法，小树发过芽也未必能开花。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 好听吗？ 好听，就是汪苏泷的歌曲，是同样和许嵩、汪苏泷是很多人在青春的时候哈， 是 他们听过的特别多的歌曲。 是，确实是这首歌，我觉得这一个夏天其实陪伴了很多朋友。 嗯，而且他也会参加你们的盛典吗？ 是， 难怪。 你猜一猜， 难道不是吗？ 是的。 对啊，所以你刚才就是带他的歌曲的时候，我就想哦，应该是。但最近 不是，因为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我们的这个阵容官宣啊，会分成三波。然后现在已经 难道还没有官宣的吗？ 现在官宣了两波了，还剩最后一波压轴的官宣呢，会是在下周的某一个时刻揭晓。所以呢，因为我知道他来，但是我要想一想，他是已经官宣的阵容里边呢，还 是 在 不小心透露了， 还是在对我现在暂时还不能说的那个阵容里边呢？ 但我觉得没太大关系。 但是汪苏泷是在我们已经官宣的阵容里边的， 因为马上不就快到了吗？难道你们还有没官宣的吗？ 因为这个我定下的纪律，我要带头遵守。 想想真有趣哈，就是这14年中啊，你就一步一步的和音乐啊离得越来越近， 还真的是 想不到哈， 想不到。 今天呢是12月3号，同时今天呢也是我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很甜蜜哈，它讲的是就是一种恋人之间哈， 是。 但其实我也想到我们人与人之间，包括刚刚在聊天室里有一位听友说，他喜欢听这档节目的原因是觉得很真诚，就是这两个字。其实给我们很高的评价了，然后让我想到今天呢是国际残疾人日， 哦， 而且我国有8500万的残疾人，其中呢，他们有的人是在一片黑暗，或者说空间有限， 或者是异常孤独的状态当中，所以这样的日子到来也是让我们能够更去接纳、尊重和关爱他们。 是， 对，我就是在想，其实这些音乐可能真的会给那些在黑暗中的他，可能看不到这个世界的色彩，但是他会在听觉的世界当中，可能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这个世界的五彩。 是，我觉得人特别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深刻的理解或者体会我们没有办法经历过的这样的生活。 嗯，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心去给多一些理解。 对，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男左女右们，就是当你在路上看到盲道的时候要让一个道，然后呢在这个有专门给残疾人的座位的这样的地方呢，不要占用， 哎， 还要就是要尊重，不要去紧盯着别人的缺陷。 是，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基本的素养和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我们每个人的善良的体现。 是， 嗯，对。然后也希望我们节目当中的如果有其中的朋友们啊，我们也愿意更多的去帮助到大家。 嗯， 希望你们听广播越来越让你们的心变得开阔快乐。 对， 这个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然后 没有区别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音乐应该让你能够变得坚强而又柔软，就是能够很勇敢地去面对这个世界，但是又可以很能够正视自己的内心， 是 当中可以有温软，可以有脆弱的部分。 对，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呢，也在聊天室里给很多朋友加精，因为这个加精它意味着什么呢？就给你加分儿。 哦， 加分以后呢，你陆陆续续就开始有这个自己的级别。我们这个听听 FM 它设定了一个粉丝榜啊，每天晚上呢，除了有这个点赞助力榜之外呢，还有这个粉丝榜的一个体现，通过大家可能是去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去转发，或者是你的点赞，或者是你的听回放等等等等一些加分点来有一个评估。目前呢，小萨妞妞是我们的六道杠，它就是一个几级，我们现在最高的是六道杠，然后呢起步是一道杠，然后我也让后台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数据啊，从而得知目前在男左女右的粉丝榜当中，女性听友是多于男性听友的，就是53%对47%，倒差的不是很多哈。同时呢还有年龄段的一个配比哈，当时上周我也问过你哈，不管怎样我都希望大家呢能够哈，在你觉得不影响你的生活的前提下，不影响你的睡眠的前提下，有空呢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踩一脚啊，这个聊天室里来踩一脚，因为你踩一脚就意味着你的这个分数在不断的提升。到时候明年我们的7月16号我们的聚会，如果哈疫情控制得很好，或者说彻底消失了，我们可以搞一个聚会的话，那我们首先要考虑在这个粉丝榜中的朋友，包括我们定制收音机啊，我们也要看一下到底有多少朋友真的需要这个收音机，我们才会根据这个数量来进行一个去定制啊。如果说不到1000台，不到1500台，没有这么多人的话，那我们送给谁呢？对，应该说是有这个需求哈，我们才去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 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也想得到15年收音机的朋友，请你从现在开始呢就要经常到聊天室中踩一脚。时间只剩下4分40秒了，好短暂啊。 是， 默默要不你说两句。 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过得都特别的快，比预期的要快，是吧？你看这一转眼这一年就到了12月，然后这档节目2个小时一转眼到了最后的几分钟，所以我觉得这些时间过得快就是让我们被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要珍惜时间。 是的， 因为时间是我们几乎身边最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 同时呢也给时间一点时间， 是， 就是你要给好运一些时间，给你的好姻缘一些时间，就去等待它，不要那么着急。不管2021的前11个月过得如何，在最后冲刺的这一个月里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出真正的收尾的感觉。 是， 这种收尾就是和一些糟糕的东西告别。 哎，是的，结尾是很重要的，因为结尾是一个转折嘛，它意味着旧日子的过去和新日子即将到来。但如果这个转折你不把它过成转折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一些并不喜欢的东西就会被延续到下一年。 是的，不管我们这一年有没有什么大成就啊，在总结的时候有什么大的闪光点， 是， 但至少我们可以让自己做到我们没有原地打转，对，我们是在 哪怕是一种很微小的状态下在提升，或者说在改变，我们这一年是超越了曾经的自己。 是，所以当你意识到你曾经有过一些需要改变需要改进的东西，然后当你又看到自己的这种改变和自我的超越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非常非常的开心，也证明了时间没有白过。 对，谢谢今天晚上光临聊天室的朋友，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有这一周啊喜欢男左女右的朋友，还有这14年喜欢我们的朋友。最后这首歌呢，带来陈宁儿演唱的，也是在这个周期在浪潮榜上百名音乐人非常喜欢，我个人也很喜欢的《勿念》。就像我们写信啊，最后勿念， 勿念， 对，大家都勿念哈，都保重，周末快乐， 周末快乐， 晚安， 晚安。 圣诞过了，家放够了，你我各自忙，学懂什么是香，点一杯鸳鸯，像从前快乐。最近闭上眼睛，有某个片刻，我怕回忆稀薄。前天几则新闻，听见皱眉，你哪里怎样？是再见那里每一个，靠雨窗边听雨天，望着那落幕的信纸。如果说，如果不要说，始终我也适应了。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fe,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快把所有门全都敞开。我想 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